枪声响起，这场比赛从双方队员出场时就开始的严重沉默终于被打破了。张家乐的百花缭乱发挥距离优势开始了攻击，但是韩嫣柔根本连视角都没往回扭一下，身形晃动竟然就将百花缭乱这一弹夹的攻击全数躲过了。全场一片哗然，这判断力简直就像是背后长了眼睛一样，这也太不科学了吧。是挺不科学的，很经验丰富的职业高手也未必能做到如此精准。但唐柔不一样，在声音方面本就受过专业训练，他能比一般人更加敏锐地察觉到声音中的细微差异。在正式接触荣耀后，他随即发现这一才能在荣耀中也是很有价值的，于是特意加强了自己对荣耀体系内的声音敏感度。听声辨位倒也没有十分精准，从韩嫣柔的闪避动作上就可以看出，若真是百分百精准地掌握到每颗子弹的来向，那么他的闪避动作就不至于幅度这么大了。比起一般经验丰富的职业选手，唐柔强的地方在于他能连续做出判断，而一般高手一两声也能听声闪避，但像刚刚这样的自动手枪的射速，瞬间打完一弹夹的密集射速下，恐怕就很难对每一发做出精准判断了。而唐柔做到的正是这一点。韩嫣柔接连的高速晃动闪避，看起来就像连续过弯的漂移赛车一样，不见减速，只见一道又一道子弹的划痕从他身侧飞过。 真有两下子呀！ 张家乐也禁不住赞叹了一下。百花缭乱这次不开枪了，而是手一抛，一颗手雷悄无声息地送了出去，再然后砰砰砰，又是数枪连射。老选手的经验和狡诈可算是表现得淋漓尽致了，此时若只是无声抛出手雷，难免对方起疑回头观看，但在抛出手雷的同时继续射击，对方继续听声判断，难免会将手雷的存在忽略。张家乐的想法是很不错的，但是很遗憾失败了，因为这时韩嫣柔回头了。原因很简单，因为叶修告诉他不能完全依赖声音来判断，因为有太多的攻击和技能是没有声音的，所以唐柔不会全凭声音去判断，所以有了这时候的一回头，所以百花缭乱悄然扔出的这枚手雷就这样暴露了。看到了，同时也分辨出来了，爆缩式手雷正向着韩嫣柔的身侧飞出，只是躲避子弹必然会被这枚手雷爆炸后的冲击力掀到一边的古壁上去，而这点阻挠足够霸图战队狠狠地追上来一大截了。虽然估摸着星星在那端有什么伏笔的，而且已经摆好了阵势准备直接去见识一下，但若能在此之前将韩嫣柔截下，那无疑是最佳的状况，这可以完全化被动为主动。但是被察觉了，于是张家乐也不矜持了，百花缭乱双手翻飞，变戏法似的瞬间空中就飞满了手雷。因为豪迈却不失谨慎，霸图是以偏防守的姿态进行追击的，这就需要全队阵型不散，如此一来整体移动肯定不如韩嫣柔单兵移动的速度快，想将他留下的时机并不太多，再之后可就只能是踩着他的足迹去硬闯龙门了，此时可不是保留的时候。漫天手雷像是含苞待放的花蕾，所有人脑海中几乎都已经脑补出当这些手雷齐齐落地后那一片绚烂的百花盛开。唐柔连忙就去分析这些个手雷的落点，这需要相当丰富的荣耀经验，唐柔在这方面显然是有所欠缺的，也只能尽其可能了。结果就听砰砰，又是两声枪响，接着就是轰轰两声，空中已经一片光影，张家乐居然主动射击击爆了两枚手雷，霎时间其他手雷都被光影吞没了。唐柔要判断这些手雷落点本身就已经很费劲了， 结果张家乐还来这手，索性直接放弃，韩燕柔啥也不顾的全力直线飞奔，能跑多远跑多远，手雷的攻击就靠反应去应对吧。轰，第一颗手雷触地炸开，一团火焰瞬时荡漾开去，是一枚爆炎式手雷，火系燃烧伤害，但对角色行动没有多少控制力，韩燕柔索性不躲，直接从火浪中穿过。轰，又一枚手雷落在韩燕柔身侧，只是一个最普通的撞击式，落地一瞬火光爆出，这爆破伤害对角色行动可就有一定的妨碍了，唐如条件反射般的操作，韩燕柔飞快拧身斜冲，愣是将爆炸甩开。轰轰轰，手雷相继落地，各种光影连成一片，观众几乎都无法细分出每一颗手雷的类型，只见他们爆炸后的效果就那么交杂着混合在一起，但是韩燕柔却在这样的光影中左冲右突。唐柔同样也没办法准确分辨，每一颗几乎都是在触敌瞬间看到或听到在做反应，韩燕柔的闪避并不完美，但在这样的攻势下，凭借反应能做到这点已经足够让人目瞪口呆。最关键的是，接连的爆破攻势到底没有阻拦住他，火红的身影在这连团的光影中一直向前，而这时又一枚手雷悄然降下，在这接连光与声的攻击中已经越来越难察觉这一点。而这枚手雷刚一触地，压缩至极致的空气在触地一式就被释放开来，瞬间凝结成一个气旋扩张爆缩式，百花缭乱第一个抛出的手雷却在此时放置。这手雷伤害不高，但对行动控制强力，对于此时的韩燕柔来说可是大敌，而一直有所反应的唐柔这一次终于稍有错漏，察觉得有些迟了，气旋拧出，爆缩式手雷已经爆开，唐柔当机立断，竟然反让韩燕柔朝近里逼上了一步，气旋绽开，韩燕柔立即被掀飞，但是因为那逼上前的一步稍稍加大了一点和手雷之间的角度，韩燕柔的身形斜向前飞去，总算没有完全被阻挠。都到了这地步了，竟然还是没有留下吗？所有人目瞪口呆。爆缩式手雷将韩燕柔掀飞后，余后落下的手雷可就有些跟不上这方向和速度了，一排火光齐齐地落在韩燕柔的身后。 差不多了， 林静言的冷暗雷就在此时突然提速冲出。